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十三集。第二天晚上，沈西如愿加入合练，出拳出脚力度速度竟然一点不弱于人。到了比赛那天早上，沈西准时到达指定集合地点。R中的小方队进行最后准备，教官竟然请来了一个以前在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退伍军人，十分高大英俊，对旗步走、正步走、军体拳等等进行最后指导。到上午11点钟，学校领导宣布解散。 正式比赛下午2点准时开始，大家吃点东西，12点在这里集合。我们呢会坐大巴车去体育馆比赛，大概1点到那里，1点30分入场。 同学们都点头应了，教官又与领导老师商量了一下，下来缓缓踱步，忽然指着一个同学， 你下午做替补。 那名同学一脸懵啊。教官又点了2个人，最后走到沈西身边， 你也是下午替补。 沈西的脸立刻黑了，夏雪佳回头看着，心里明白，沈西一共合练一天，就算已经掌握齐步走、正步走、军体拳等东西，论起整齐也差一点。沈西想说什么但忍住了， 四个替补出列，后面的顺位补上。好啊，记住前后左右哪排哪列，下午就按这个排队。现在最后再练两，不，三遍，好好做。 队伍从4×15变成4×14，其实这才是军训比赛要求的方阵规模。R中一共选了60人，正好每班挑出2人，早就打算刷掉4个，重新组成4×14的方队。对四个替补负责老师吩咐， 哎，下午呢你们4个留在车上看着大巴车，里面有大家的东西，不要搞丢了，一步都不许离开，听到没有？ 沈西听着负责老师不拉不拉的，双手插兜，忽然嘴角一勾，露出一丝轻佻的笑，转身拔脚就走。 你去哪里呀？回来，说你呢。 负责老师气急，追过去抓他的胳膊。沈西转眸， 我不去，你还能把我绑去啊？ 负责老师一愣，沈西胳膊一甩，用力甩开负责老师的手，大步离开。他紧咬着自己的后槽牙，下颌紧绷。所有同学都在看着，包括夏九佳。 别看了，别看了，时间有限，再练3遍解散。 于是大家忘了这个插曲，可是夏九佳没有忘记。合练过后，夏九佳并没有去食堂，而是回到宿舍，拿了手机给沈西发消息。 沈西，你下午去不去？ 不去。 我猜也是。 而且我建议那三个哥们儿也都不去。 放下手机，夏九佳有点愣神儿。他想起了前天晚上沈西练到12点的事。对于学神来说，时间十分宝贵。沈西那人肯练到半夜，说明真的是在上心。可是别人去比赛，他要看大巴。夏九佳心里清楚，要是自己肯定气哭。还有另外三个一直努力练习却还是要当替补的同学也很憋屈。夏九佳思索片刻，拿起钥匙出门，快步走进学校食堂，却没有去点菜，而是左顾右盼，最后终于找到老师教官那桌。他走上前站定了， 心里盘算着如何开口。负责老师，也就是分管德育的副校长吴敏抬头。 哎，夏九家是吧？有事啊？ 他们全都认识这个漂亮少年，非常认真，也有力量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教官将他摆在最显眼的位置。除了吴敏以外，德育处主任、副主任也在。夏九家吐出肺中空气，微微鞠躬。 抱歉，打扰，有一件事儿，我想跟学校老师商量商量。 啊？ 所有老师教官都停下了手里的筷子。 我认为，我个人认为啊，叫替补同学看着大巴不大合适。 老师们皱着眉头，用疑惑的表情看着。 不论正选还是替补，都应该是团队的一员，如果因为不用上场没有用处了，就叫他们干与任务无关的事情，拎包打杂很不公平。他们也有资格感受现场，看自己的队表演，也看其他队伍表演。 哦， 历来团队比赛总是有替补的，但是不论是足球比赛还是篮球比赛、排球比赛还是什么的，从来没有听说过说是几个学生也和大家一起训练，不能上场比赛已经十分沮丧了，还要叫人家彻彻底底的被游离吗？我觉得体育馆的广场都有安全保障的，不会发生什么砸车类的问题。如果不放心，学校可以再派一个随队老师留在大巴上，而不是让四个替补待在大门外。 那几个人很想进场的呀。 本来几个老师觉得既然不能上场，那就人尽其用，留在外面给大家看大巴。 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推测他们不想进场不大合适。这样的话，难道正选也是勉为其难才去比赛吗？没人真想参与。当然了，也许事实真是如此，然而作为带队老师不能首先进行这种推测。 嗯， 能否说是考虑考虑替补们的心情？那个沈西年级第一，刚才对于学校好像有些失望。 在这种时候，夏九家心不甘情不愿地承认沈西成绩年级第一。 我明白了，去吃饭吧，是学校考虑不周啊。 谢谢老师。 飞速点了两个菜加上四两米饭，夏九家给沈西打电话，很快接通了。 喂，沈西，你在哪儿？ 我妈呢？ 下午过去吧。 不去。 沈西，我刚跟吴老师聊过这事儿了，他们承认有错了。 皮董，你这人 去跟主管德育的副校长还有德育处的主任副主任杠？ 你别说我这人。 那还不去，这是你的主意，不是那群老师的主意。 好吧，那算了。本来觉得高一六班只有咱们俩会去比赛，是很难得的共同回忆，别人不知道的共同回忆，将来想来军训比赛也有个人一起聊一聊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了。 哎，等等，我去。12点集合是吧？行。 共同回忆听着不错。12点5分，大巴驶向市体育馆。没有正选出现问题，沈西到底只是替补。老师叫他在看台上多多拍照，给大家留作纪念。沈西拿着带队老师的苹果手机拍了好几张，张张都有水晶皮冻。水晶皮冻穿着军装，那叫一个英姿勃发。而后他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挑出所有水晶皮冻拍得好的，一点一点发给自己。他在自己手机里面建了一个小文件夹，命名时手在键盘上边搁了许久许久，最后一咬牙，仿佛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一般，打下了个42，将水晶皮冻那些照片丢了进去。 名字取自他刚看的经典科幻小说《银河系漫游指南》。在故事中，具有高度智慧的跨维度生物想要知道终极问题答案，制造出名叫深思的超级电脑。他花费了750万年计算，得出答案是42。而当被要求继续提供终极问题之时，深思表示无法回答，但指导制造了更加厉害的电脑，就是地球，而人类是上面一个个晶体管。42是一直追寻着的，貌似无厘头的，说不清道不明的生命、世界以及任何东西的终极答案，有点像他此时心情。该怎么讲，他这几天不知道的、不明白的、很困惑的关于他自己的生命、世界以及一切一切的问题，钥匙可能是水晶皮洞，如何过这一生、走这一世，那也许是问题答案。 For two, answer to the ultimate question of life, the universe and everything. 而且他也喜欢这个数字，英文 for two 的谐音是 for two, 给两个人，中文42的谐音是爱。 小皮灯，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啊？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啊？ 有，是有的。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